敖莫离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作为和功绩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敖莫离与列祖同年葬在撒玛利亚，他的儿子阿哈布继位为王。犹大王阿萨38年，敖莫离的儿子阿哈布登基做以色列王。敖莫离的儿子阿哈布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凡22年。敖莫离的儿子阿哈布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甚于他以前的人。他走了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犯罪的路，尚以为是小事，又娶了七东王厄特巴尔的女儿伊泽贝尔为妻，亲自去服侍敬拜巴尔，在撒玛利亚为巴尔建筑了一座庙宇，庙内为巴尔设立了一座祭坛。阿哈布又立了阿舍拉，阿哈布行事激怒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尤甚于他以前的以色列王。他在位的时候，贝特尔人希尔重进了耶利哥，奠基的时候死了长子阿比兰，安门的时候死了幼子色古布。这正应验了上主借农的儿子若苏厄所说的话。